在浴缸用水把自己浇醒，像边的河水一样无情又透明，我咬着嘴唇喊不出声音，眼前烟雾沸腾， 擦干

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